脱掉。姑妈，你请回吧。 次郎。 姑妈，请回吧。 次郎，我们秋田家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，你千万要保重。 知道了，姑妈。 让你们去的地方远。 海军通知到天津上船。 我老了，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你。不管到哪儿，你都要给我来信吧。 是，姑妈，我走了。 歇业，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。 爸，我回铺子里了， 跟奶奶嘱咐 去吧。 哎，爷爷再见。 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听话啊。 哎，赶快巴掌 飞。我走了。 爸，您慢走。 哎。没什么大事吧？ 是他爸。 真的没什么，忙你的去吧。 哎，

上八个胡同，家中有老米叔，拖着腰杆儿， 镇京婶儿进茶馆儿，备的是正号大烟儿。 凭什么咱的钱粮总是发一半？ 您瞧我这黄鸟，他在农里挣仨花儿， 这是挣的官袄的蛐蛐儿官。 我守信奉送，不取分文。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，您贵庚是？ 明白你那套生意头了，我白送你一碗茶喝，用不着相面。 哎呦，瞧瞧瞧， 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。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戒了那口大烟，就一辈子甭打算交好运。这是我的想法，比他的灵验。伺候好诸位，我准备发财。 发财！ 诸位老少的人缘，千金难买呀！再把说说笑笑，免过消灾。存钱藏骨头，满满懈怠。各位祝福如意，阖家吉祥，笑口常开。 谢谢诸位啊！ 谢谢大小姐。 你这跟谁拽劣的呢？ 你问我呢？ 啊， 花钱喝茶难道还让谁管着吗？ 哎呦喂，我说这位爷，您是在营里当差的吧？来来来来，坐这喝吧。哎呦，我们也都是外城人，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？ 抖威风啊，跟洋人干去，洋人厉害，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，尊家吃着官饷，可没见您冲锋打仗。 你甭管我打不打洋人，今儿个我先管教管教你。 怎么的？ 怎么着？我打不了洋人，我还打不了你吗？ 二驼子， 谁呀？ 哎呦，马五爷。您在这儿呢， 你威风啊！ 那我眼拙没看见您，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，干嘛动不动就讲打呢？ 这您说的对。 你这儿，五爷的茶钱我耗了。 是位， 五爷， 您慢慢喝着，我在后面瞧瞧。 哎呦，我 来了， 就等您了。 您敢评评理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再见。